好心先闪收。小狗邮递员阿旺要送一封奇怪的信，信封上写着春花弄好心先生收。阿旺想，哪位是好心先生呢？这封信我应该送给谁呢？住在春花弄一号的青蛙先生把迷路的小蜗牛送回了家。阿旺想，青蛙先生是位好心先生，这信可能是给他的。住在春花弄二号的袋鼠先生常把好东西送给穷人。阿旺想，袋鼠先生也是一位好心先生，这信也可能是给他的。住在春花弄四号的猴先生给希望小学捐过钱。阿旺想，猴先生也是位好心先生，这信也有可能是给他的。可是阿旺找到了青蛙先生、袋鼠先生和猴先生，他们都说这封信不是给他们的。阿旺想，这条春花弄一共就住八户人家，有五户住的都是小姐，这封信可能是给他们的吗？不应该呀，那我应该送给谁呢？阿旺看看寄信人的地址，秋风街六号兔妈妈寄。阿旺想，我去问问兔妈妈这信是要给谁的。阿旺来到了兔妈妈家，他问，这封信您是要寄给谁呢？兔妈妈说，我不知道要寄给谁，昨天晚上小兔在外面玩，不小心掉到了坑里，后来呀，有位先生把小兔子拉了上来，又把小兔抱回了家门口。小兔只知道那个人戴着礼帽，又看到他住在春花弄，所以我就写了这封信，想表示一下我对那位好心的先生的谢意。阿旺明白了，他想了想说，这样吧，把这封信贴在春花弄的弄口，让路过的人都看到，这样好心先生不是也看到了吗？于是兔妈妈拆开这封信，把信贴在了春花弄的弄口。兔妈妈想着，总有一天好心先生会看到这封信。阿旺想，好心先生看到这封信，就等于他收到了这封信，他的任务也就完成了。